干什么活不知 道， 你都不知道 啊？ 不知道那怎么找啊？那个 他那个那那个就那个地方， 就你说说他们有什么 不干活，有好些人这玩意整天嘴里叨咕点什么， 整天 好 好多人在那儿叨咕什么， 哎，有 叨咕人多叨，哎，是不是学校？ 不校， 不校，不是什什什么叫不校啊？ 不是学校，学校的才多点，他们那大了，老大了， 还老大 啊。里边有几个人，反正成天都叨咕什么的， 成天叨 啊， 比如一是念经是，是不是庙啊？ 哎，是庙， 是庙。 您告诉我吧，我找庙， 找庙 啊， 真找庙啊？ 真找庙？ 打听我啊， 跟您问问道， 不能白打听。 您是 跟我打听道，我得有代价的，我要俩钱儿。 啊，行。行，您告诉我，我给您两毛钱。 哎，这你拿我这当厕所了？厕所还有三毛钱的地方呢。 那多少钱？ 这个得看你问这个道近呢是远呢，要近呢就便宜点，要远呢价就大点。 这还是活的，我记得跟别人打听道，人家不要钱。 他们跟我不一样。 嗯， 我告诉你个道啊，这近，找人快，所以要点钱， 省功夫。 哎，对对对对， 这值了。嗯，您告诉我吧，那个庙都有什么庙？ 我、嗯，我告诉你不行，你得给我说说那个庙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记号没有？ 有啊， 有。 他的庙外头景致挺好的。 景致挺好， 庙挺大的，年头挺多的，好几百年了，说是个很古老老古， 年头挺多的， 啊、 老大的， 对对对对， 景致还挺好， 对对对， 年头多，你说的是不是都乐寺啊？ 哎， 你怎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我到都乐寺， 你到都乐寺 啊？ 我心脏病犯了， 您说来告诉我吧。 一定上独乐寺啊！ 啊，独乐寺， 给十块钱，十块。 独乐寺打听道要十块钱， 十块十。 行，十块钱给您告诉我吧。 给我十块钱不行 啊！ 你还得坐火车。 哦， 坐火车到蓟县，下了火车、 哦、 坐汽车不太远就到独乐寺。 那庙特别大 啊，特别大，特别大， 年头特别多， 多多多。 后边有楼， 有楼， 挺高的楼。那楼还带个尖儿，对不对？ 带个尖儿， 三个尖儿嘛，都知道三个大尖儿，好像就在那边 那大街 啊，对面还有楼， 有楼， 这 边有山没有？ 没有山，大马路平地，走自行车、汽车、三轮，热闹着呢。 那庙上边有仨尖儿， 对对对，三个大尖儿， 对吧？ 对对对， 您错了 啊， 您错了。您说这是不是独乐寺了？ 那是。 您说的那是教堂。 哎， 就说又来了又。 我要到教堂，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您告诉我，给您十块钱， 十块钱不行，十五， 这怎么涨了？ 这个道远点， 十五行， 是吧？行啊， 啊， 接这儿 啊， 坐汽车都到滨江道， 是， 一直往南走，走到南头就到了， 到了， 去吧， 那是挺热闹的吗？ 热闹，有一趟街， 有一趟街 啊，净卖百货的， 好些门脸， 好些门脸， 还有卖百货的，还有卖古玩的， 外边一个大楼，大楼 卖书画的， 卖 外头那趟街，反正到年节那儿最热闹，过年那儿最热闹，我知道。 有卖古玩的 啊， 卖字画的， 那趟街都全 街的时候，有时候那里边挤不进去。 对， 卖吊钱，卖对子。 哎， 您说的那不是教堂了， 那个是。 您说的那是娘娘宫。 哎， 我上娘娘宫。我就是娘娘宫。 您告诉我，给您十五块钱。 十五不行， 这是 二十。 我。老涨啊， 老涨，这道更近了。这 哦，那您告诉我吧，给您二十。 这个 啊， 娘娘宫啊， 是 进 啊， 坐汽车 哦， 到观音号 是 拐角就是， 里边挺热闹， 热闹， 有一趟街 啊， 有卖佛像的， 对，卖吊钱的，卖对子的， 对对对， 都有， 里边还有老道 啊，老道， 老道都剃着头啊， 老道剃头啊，

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州、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城、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 太远了。 利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啊，这才回国。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兔采集沟、油门、渤海、长治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流芳的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途、马志河、金沟子、开远、铁岭、洛阳、石山。横关屯、沈阳、黄姑屯、玉火站、马三家的新龙店、济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堡、大虎山、高山的清瑞的赵家屯、沟棒子、大连河、双阳县、新疆的白庙、沙河所、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峰口、奔赤峰州、走日河八国老门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北冰洋，坐飞机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先生， 哎， 您听这趟远不远？ 够远的。 这小子损不损？ 损。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 嗯， 他把我发出去了，这辈我都甭想回来了。您告诉我那道有个30年20年，我能回来？ 用不了十几年。 告诉我这道，我活到77、78，白的头发老掉牙，我甭打算回来了。 是啊， 这个茬不怨他，怨我。 什么怨你呢？ 打听道，感情这里边有规矩。 什么规矩？ 应该先看人后打听道。 嗯嗯， 你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说实话呀。 就是 你看这位， 嗯， 长得黑不溜秋， 嗯， 俩死羊眼，脑袋长得跟那暖瓶塞似的。你跟他打听道，他也告诉不您实话呀。背不住为你发出去，我就错了。我先打听道，后看的人， 嗯， 都打听完道，我仔细一看这小子。我可就寒了心了 啊！ 这小子长得是太难看了，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呀，啊！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出来，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驼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也是没嘴，没嘴那是皮球。 别人怀胎到10个月， 嗯， 他妈妈怀胎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驴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 哎，先生，这 小子胡大西坏了肠子，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蒸熟煮不烂，雷不及闪不电，这么一块滚刀肉。 哎，不是， 闪灯不亮，高车不转，他算哪一道的油炸兰花豆？ 哎呀，嗨， 不是我的话。 行了， 小子是一功不够，二嘴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雷不和，七零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哎，我说， 他不是东西，先生，您是东西。 哎，这 他不是玩意儿，先生，您是玩意儿。 我更不是玩意儿。 您说这道 啊， 我去大悲院。 哎，小伙子 啊， 你去哪儿？ 大悲院。 大悲院 啊， 没这么远。 他是 你坐汽车过金刚桥一拐角就到大悲院， 就这么近呢？ 哎，对， 我给您鞠躬了。 哎，这不到劳驾了。 我可把这实话骂出来。 哎，我呀，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彭寿本、范振钰合作的地理图，各位朋友可能都听出来了，这个版本的地理图是通过找庙问道引出最后的大段地名贯口。找庙问道的内容其实呢也可以作为单独的一段贯口哏相声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叫做庙游子。听众通过作为电话的庙游子还可以了解不少天津知名庙宇的情况，更加入了寓教于乐的味道。另外呢，彭寿本和范振钰表演的这段地理图与马志明的版本在结构上也有所不同。这段节目是一头沉的段子，捧哏演员并没有多少话，然而虽然话少，但捧哏名家范振钰却仍然出彩不断，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马志明和童守本的这两个版本地理图之外，还有一些虽然名字不同但其实也还是这个段子的作品，比如李伯祥、杜国之说的周游世界和刘伟、冯巩表演的旅行家等等。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呢给您带来一首许巍的旅行，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一切喧嚣走远。